系大家好，又翻嚟而家第二节，好，我哋继续讨论下而家香港大学生对于七一嘅睇法啦。咁我咧，我就咁睇嘅，其实咧。以前即係嗰批本土派咪成日話學聯啊嗰啲係夠做啊，但係我就想問一句，而家你發篇聲明係咪仲夠做過遊行啊？請問你哋寫字啫喎， 直情啦， 乜嘢都冇喎，係咯。 佢哋又用翻好似之前六四嗰篇咁樣啫喎，即係話咩？六四已經廿年啦，我哋係咪時候應該要停咧？唔好再去六四參與呢個燭光晚會啦。你到依家七一遊行，你又用翻一招，喂！你唔去呢、這個你哋唔去呢個遊行，亦都唔好即係寫呢啲文章，好似去叫人，喂！你哋咁樣做係冇意思嘅。你又話要去光復香港，但係連最簡單，喂！你話俾我聽，咁你做咩可以做咧 ？How Facebook 啊？ 系咯 ，how to？ 系啊，你点样去光复啊？喂，呢个路线图嚟睇下，边个时间表嚟睇下？你唔好同嗰啲热狗一样先得噶。建国啊，陈云嗰啲啊，建国啊，几时啊？点样啊？ 系，我记得咧，以前啦，阿中出洋子咧喺占领区讲过话，我哋争取三年后建国。我想问咧，雨伞运动到而家有冇三年啊？ 差唔多咯，系咪啊？ 系咯，咁点解仲未建国咧？ 你咪话建国啊！你咪话建国啊！你有冇留意一下佢哋热狗佢哋最近嗰啲咩货金嗰啲啊？哇！真系，喂，你连货金啊，你都搞唔掂啊！叫个主持去咩啊？搵人塞雪条棍啊，塞到成个口都系雪条棍啊！嚟到咁样嚟到乞求啲听众或者你嘅金主啊，俾少少货金你啊！你仲可以见到啲咩国咧？请问？ 过期七年的公仔面嘛，佢要食系嘛？好似话 你可以做啲乜嘢出嚟咧？系咯， 呢啲白鸡棚咯， 鸡棚都不如真系，唉，真系 邪教啊嘛， 系邪教真系邪教， 邪教嚟噶嘛？咁即系都话咯，等于嗰啲咁大卫信徒支派啊，大家上天堂，基本上一样噶， 系啊系啊， 有冇分别？ 同埋咧，近來咧，近年大學咧，佢哋其實即係香港嘅大學啦，多咗好多國內嘅人落嚟讀書。佢哋一入到大學咧，其實真係多咗好多人講普通話嘅，多咗好多。好老實，喂，你連大學自己校園裏面你都未捍衞到啊！你點樣光復香港啊？ 係啊，係啊。我就想讲呢句，咁你咪刮柒佢咯？佢讲普通话啊嘛，咁你咁本土，你咪刮柒佢？你话呢度香港嚟噶，唔该你讲广东话，你咪刮佢咯？就系嗰句郑松泰，你日日都教书噶，你日日都见到啲大陆学生嘅，都有普通话人经过你，你做咩唔打柒佢啫？ 佢边度够胆啊？喂，佢自己讲噶嘛？喂，佢哋市民嗰啲咩选民系白痴噶，佢哋以为我哋系本土派啊？你话自己唔系本土派，咁你又话自己唔系嗰啲咩白 本土共啊？ 你又唔系，你又唔系，你又咁憎泛民啊？咁一定唔系泛民啦，系咪啊？咁你咪即系建制咯？你话自己唔系港独啦？咁即系唔系港独派啦？咁你唔系仲唔系建制咁？你乜嘢啊？ 佢啊，佢系咩咯？即系揾食派咯，揾食咯。 系。 同埋咧，我就觉得呢代学生咧最无耻在于就系乜嘢都觉得写咗第一做咗之后咧，人哋做唔到，人哋唔系写，系真系出嚟做，但系做得佢哋觉得唔够咧，又喺屌人。即系人哋发篇声明佢又屌，人哋示威佢又屌，咁请问咧，除咗示威仲可以做啲咩啊？你哋又做咗啲咩吓？你哋都行礼如仪做学芒果咯，话斋你唔系发篇声明咩？你六四发个声明，七一又发声明，出年又发声明，咁一样行礼如仪做。请问咁你做嚟做咩啊？请问吓？ 其实咧，即系唔知大家即系点睇呢个共产党系最？惊啲乜嘢？其实我觉得佢哋最惊嘅嘢咧，就系群众出到嚟。你见大陆都系噶，佢哋咧嗰啲咩开咩 PX 化工厂啊，咩乌里麻茶，只要整啲咩污染，即系高污染嘅嘢咧，喺你屋企附近嗰啲咁样啦。 一定是群众泛起，不知几多万人啊，咩包围啲，唔知咩总部啊，区林警车，喂，嗰啲激进几多啊？喂，嗰啲啊，就系、是、通常就系因为呢啲咁嘅情况咧，就佢哋嘅上面咧，咁啊真系缩翻啦。即系例如 系， 暂时 我想着重一句啦，佢唔系怕群众走出嚟，而系怕群众团结。 冇错啦，我理解。 佢要特，譬如话，佢用翻嗰个工厂做比喻，如果所有人团结一齐怼佢间工厂，佢就会惊，个老细就唔敢立乱请啲外来佣工咁多，唔敢话 cut 人工，唔敢叫人做依样做嗰样，阿知阿咗莫六个。但系当你班人团结，佢就好惊噶啦嘛。你睇下点解要打教会？因为教会会团结到人。点解？譬如话乌坎村，佢开头一跪低，因为我团结到你，然之后再啊唔得啊，咁慢慢拖长嘅时间分化你咯，最后咪又跪低。你留意一下香港都系一样。 所以大陸 香港 都係噶，法輪功啫嘛，佢見到咁多人去聚集到，竟然去中南海一齊練功嘅， 因為佢係靠呢樣嘢起家，係啊，佢靠呢樣嘢起家嘛， 係 冇錯， 佢基本上佢係靠依一招起家嘛，我團結曬 煽動群眾係啦，係煽動群眾起家嘛，個老 闆，任何人團結到人，佢嘅人團結到人民嘅人，佢就要打低。所以曾俊華個相係咁樣咯。我點解要俾曾俊華相？我俾咗你相，你係屬於中道正中行中道嘅人，你團結曬所有中產，團結曬所有人，咁我用咗咩價值？ 上一集我就 miss 咗，但係呢我又睇咗啲 comment 呢，就話呢我哋係即係話你咁多位兄弟上一集講嘢係藍絲，話呢你哋講嘅係同文匯大公係一樣。咁你哋又有咩回应啊？我想请问一下，因为我冇做节目，所以我回应唔到，所以我想问一下你哋有咩回应呢？ 其实我哋今日我哋自己编辑部自己都有讨论过呢样嘢啦。其实我哋简单嚟讲几多个字啊？救苹果，灭芒果， 系 我哋嘅方向。其实简单嚟讲咁咯。咁我哋其实我哋唔系话我哋一定唔系男士。咁你话喂？你哋批評蘋果點點點嗰啲咁樣，就即係香港一變咗一樣就係好非黑即白， 非黑即白，冇錯。 你批評蘋果日報嘅話，因為蘋果日報佢係 撐民主嘛， 撐民主啦，或者可能係即係泛民嘅，即係泛民嘅聲音，佢係真係幫到，真係最得翻佢可以做到，即係宣傳， 冇錯， 泛民嘅聲音出嚟係得翻佢， 即係反共報紙得一張，就可以咁講啦。 咁即是，即係覺得喂，我哋批评佢嘅，即系呢个系神圣不可侵犯嘅。你侵犯佢，如果佢有何任何嘅跌纸或者点样去嗰个真系瓜咗啦，呢份报纸，咁喂系唔得嘅。但系有时一啲嘢就系话，佢可能即系。蘋果部可能佢一定係有佢優點，亦都佢會有佢問題存在。我哋要發現到佢嘅問題喺邊度，例如佢可能宣，我哋上集都有講啦，可能佢有時 仇恨 個宣傳咗仇恨嗰方面，令到可能某啲佢某啲嘢會令到佢係有啲係做得唔好。我哋一定要即係會俾人話佢叫毒果，就係咁解啫嘛。我哋有時要正視翻呢啲問題，佢點樣救佢？我哋都唔想，我哋都唔希望蘋果部會冇錯，真係。 冇错，系冇错，冇错。 佢例如好似我哋话灭芒果咁样，我哋芒向编辑部嘅成立，即系当初都系基于呢一样嘢要灭芒，跟住我哋先至会成立，或者点样去俾人知道芒果嘅坏事，系啦个毒系点样，跟住我哋先至去做啫嘛。其实我哋上一集都有讲翻噶，喂，例如苹果部佢嘅问题喺边度，我哋唔系要煮死佢。系咪啊？ 亦冇咁嘅能力煮死佢。老实讲，只有系咯，我哋冇咁大能力，但系只系想大家客观地睇一份报纸，佢煽动仇恨系真系唔啱嘅，同埋佢撑民主系咪代表佢可以做坏事？ 冇错， 系咪先？我哋即系就好似上次咁讲话，今日我选麦克龙，但我听日就可以推翻佢。点解啊？ 因为如果你真系尊重民主价值，你就知道啱嘅，我哋就撑；唔啱嘅就要讲出嚟，就系咁，唔系鸠撑盲撑。 系，即使 如果鸠撑盲撑，咁咪同啲左派一样咯。共产党做错乜，你都系要揾个地方兜翻佢过嚟，咪同文仔一样咯。佢。如果佢即係同文仔咪一樣囉，乜嘢都要兜返過嚟讚返話共產黨冇錯囉。咁如果我哋做成咁嘅話，咁係咪同藍絲都一模一樣呢？你 so call 嘅黃絲係咪先？ 係呀，即係等於我哋星期二得到啊，或者我哋成日講開嘅嘢，黃之鋒依家係一個拜火嘅烏絲燈塔，佢之前好犀利㗎，係咪先？咁點解跟住佢都有俾人批，佢跟住落去系点解会沉咗落去咧？佢都有人批评佢嘅，咁会唔会佢喂黄之锋呢个神圣不可侵犯，你唔可以话佢嘅，你都话黄之锋啊？喂，佢系帮香港争取紧民主噶嘛，或者系点样如何如何去做嗰啲乜嘢？系可能话国教嘅时候或者点样点样，就系因为咁样，我哋唔好批评佢啊！如果佢有损伤嘅话，咁我哋对于香港嘅民主咧，就会损失咗一份力量啦，系咪先？系咪先？佢唔系佢，如果要冇错嘅话，除非得耶稣。即系要冇错嘅人都系耶稣嘅啫，系咪先？ 嗱，如果佢哋话好似头先讲嘅呢种情况咧，其实咪就系陶杰成日讲嘅小龙 DNA 咯，即系净系睇到自己人，即系偏帮自己人。咁你就系你哋就系佢哋口中所讲嘅支那人啫，系咪啊？小龙 DNA 嘅啫，就系佢哋口中咁讲嘅嗰种人啫。因为你只可以，因为佢系你自己人。你就批评佢，唔系你就唔你就唔容许人哋批评佢，咁咪同隔离台一样，乜嘢都话人哋系鬼，因为做咗啲佢系啦，因为做咗啲佢觉得你唔啱嘅嘢嘛，咁佢咪话你系鬼咯，咁咪非黑即白咯。一个世界如果变成非黑即白就系好危险噶啦，就系严重撕裂噶啦，系咪？ 家产咧，家产点睇啊？ 我就咁讲啦吓吓如果我哋唔能够批评黄之锋啊， 或者苹果， 即系等于话我哋唔能够批评民主党一样，都系 bullshit。咁当如果唔系，点解当初点解咩激进派啊、深黄啊、人力社几崛起，就系因为民主党做得唔好，佢哋批评佢，我哋觉佢哋系真正嘅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你哋系咁讲噶嘛？而家长毛都有同民主党合作噶，佢唔同芒果佬，佢自己整支旗出嚟，佢系只有一条心，我系要消灭民主党，我要抢佢支旗， 冇错， 系黑社会嘅谂法，我系要报我， 仲有想抢埋 系啊。是啦，你他在社民联的时期，可能他是说我是要跟他合作的，他依附赖，但是到他说要分裂之后，他其实只有一条心，就是要消灭民主党。 取替他的位置，应该说。 即是自从我觉得是自从他转了台，完全转台投共。啊！你话我乜都好，佢系投咗共之后，佢系要用极右去消灭民主党， 冇错。 呢个系啦，所以就话极左，即系左边嘅啊，长毛佢哋系仇视资本家，仇视上层，即系仇视阿曾俊华呢啲比较高啲嘅 中间偏右啦。高讲话 系啦，唔话咩？即系如果以财富嚟分啊，李嘉诚嗰班。是香港的组成有李嘉诚那班中产和 低下年轻人，你说 是年轻人又好低下阶层，低下阶层其实就被民建联吃了嘛，就西饼总吃了，老那边后生那边就被芒果佬吃了。上层呢就熱狗啦，芒果佬吃了。最上层呢就李嘉诚那班呢，就其实李嘉诚和中间那班公务员那班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是最结实能够对付共产党的，他知道怎样跟共产党玩射啊，共产党的东西左拨右拨，和民主党在民间结埋上中下三个阶层在耍太极耍共产党，一向都是连埋曾荫权，但是今香港沦落到这个地步，其实就是首先极权最上层穷色资本想渗入嚟，就利用梁振英实力嚟打压佢，一上嚟搞到李嘉诚都走路，然之后长毛就侧击打下李嘉诚，同埋中产，即系同埋公务员系统，好似曾俊华嗰班， 嗯， 啊，长毛系侧击嘅，你话长毛俾人煽动又好，点都好。他俾咗个道德光环，梁振英呢班人当初 去打他，而佢地下下低低下阶层咧，老嗰班就民建联，后生嗰班就系芒教，咁样刮法成个香港中产主流，就系俾佢摧毁咗，三头马车咁系咁扯，系咁扯，上中下三个阶层撕裂实，而最大决嗰节就心灰，先至话又话移民又话成，结果咧就俾。 移民啦，应该系 系咯。结果而家你留意到又话咩山叫人去马来西亚嗰班咧，就喺度从中上下佢吓、啊、上下其手叫人移民去山马来西亚买楼啦。 有啲系叫申请 BNO 变 BC 啦 吓。系、嗯、啊，一系 就 系 有呢班 就话去到买楼咯。 啊、我最初睇系话系换装，其实唔单止换装，其实系三头马车撕开咗成个香港。 嗯。分而治之，老共最中意就系咁噶啦，将佢撕开一塊塊，咁佢最容易管理噶。团结咧，佢就好惊你嘅。而家就系学阿家灿讲，就系而家就系社会就撕得好碎啦，即系碎饼理论啦。以前阿某网台主持成日讲啦吓，个饼碎咗你执唔翻噶啦。而家已经碎晒啦， 佢执翻，你个饼系碎咗，但系佢倒啲红色嘅液体落嚟。 黐翻佢系嘛？ 系啦，佢红色嘅液体即系由北边嚟嘅所谓精英又好，资金、精英、人口、劳动力三样嘢倒晒落嚟，然之后就喺度猜翻变咗个波，呢个波大 系啦， 系啦，分裂重组。你以前香港人蓝色个波，我你中意留低嘅就留低，唔留低我 I don't care。你留意一下佢咩人大啊，政协嗰阵有条友咪咁样讲。基本上是一样，我是一直想我自己本人是这么想，我们编辑部的主旨就是要宣扬我们中间香港人中间那一套，而不是左边那一套啊，说、哎、我们要仇视有钱佬、啊、你留意一下走去唐英年屋企仇视，唐英年是有做错，但是你这样打曾俊华就是因为长毛自己本身是很是对于阶级的斗争是很有一种狂热，所以他才会去打曾俊华，有人先他是曾俊华，他不要忘记曾俊华、啊、曾俊华实践，因为你不要忘记王浩明班人抌过曾俊华，在他们眼中曾俊华是一个私怨，我眼中来看曾俊华是私怨、啊、他直情已经亲口讲过了，我听他网台讲过了，如果我撑曾俊华，我们以前做的事是什么，就是你自己有私心，而芒果佬的私心除了是钱之外，就是、啊、当日被司徒华踢了出支联会，司徒华 是 很保守，是冚家铲，即我不要说冚家铲，他是一个很保守的人，很对不起司徒华老先生，我是很尊重他、嗯、我以前是五居公投那时候我是很嬲他，我现在是尊重他，因为他是看得共产党最透的，是看穿共产党到嘢最透的人， 所以呢他的建议即是很建议大家买返阿华叔的那本 大江东是吗， 大江东他的即那本真的很值得看，即是讲他自己的心路历程究竟是怎样，你一定要从好像司徒华他们那种他好对于共产党很狂热或者可能很崇拜，他那种心态究竟是怎样的呢，你一定要知己知彼，你才知 冇错， 先至可以赢到嘅。你唔系话，我哋去咩驱王或者点样呢样嗰样嗰啲咩吹自己咩建国嗰啲，咁就得嘅，系冇用噶，系不知所谓嘅。 系，同埋司徒话咧，佢系喺即系听啲人讲话，佢话同人哋讲话五区公投，其实佢本来赞成，但系佢话黄毓民搞话唔得，佢即系佢睇到穿晒黄毓民呢个人就系、是，即系佢睇到嗰种渗透啊，老共嗰种用人嘅手影啊， yeah, yeah. 因为佢自己喺嗰个体系出嚟啊嘛， 系啊， 嗰个咩出嚟啊嘛，所以佢系更加了解啊，系 嗰阵味嘅，嗰种 系啊， 索索到已经。 是啊，因为他自己都是咩噶嘛，都是嗰个体系 你出去所佢明白你佢啲人思维点样渗透，点样分化。所以其实呢我觉得好多人都应该 confess， 因为以前你闹佢点点点啦，包括长毛话佢岩上脑啦。其实呢佢睇嘅嘢可能係比长毛更加睇得准，同埋睇多一步。我而家咁样睇，我而家咁諗。 係同埋所以呢 但 係你先生。 啊，即系司徒话个缺点系在于太中意摆权威样，即系俾人嘅感觉太强硬。如果佢当初话、如果佢当初话既然我会赞成，但系我唔会俾黄毓民搞嘅，黄毓民一定要退。如果佢以退为进，但系佢就揾到，就好可惜咯。 可能佢有病咧，嗰阵其实都好难讲，真系。佢嘅病啦，咁所以点讲咧？我觉得好多民主派即系激进派应该向司徒华 confess， 因为佢睇嘅嘢其实系比好而家好多人都准太多啦，真系准太多。睇尤其是睇黄毓民呢个人，大家觉得佢冇害，其实佢好害嘅。你哋睇下，其实依家啲 年轻人 退联啊，同埋嗰啲系咯，嗰啲大学生。佢係好刻意學緊黃毓民講嘢嗰個套路嘅，即係嗰種我中文唔好，但但我聽都聽到佢用嗰啲句子啊，其實佢好刻意模仿黃毓民嗰種寫嗰種力度啊，唔知道你哋明唔明白啊？係咪 嗰種煽動嘅方法？ 係煽情，係啦，係啦， 係啦，煽情煽動，但係最無恥嗰樣嘢就係話你話佢一樣嘢，佢就會話另一樣嘢。然之後即係用啲比喻不倫啊，同埋滿嘴方言， 偷換 一個方言，係偷換概念一個方言，吸為另一個方言，打低佢嘅只有一個方法，就係、好似盧仇斯達咁，唔停咁啄佢一攻其一，唔停咁淨係用一件事啄佢一點。佢講，你就係打佢。 亦都話可以話佢哋最拿手嘅嘢就係站喺你對面嚟到射你，你做乜嘢嘅佢就喺你對面射咯，一定贏噶，係咪先？係啊， 係啊。 同埋有時我哋 同埋佢最衰嗰招咧，就係話我以前係你嘅人啊，我好清楚你嘅嘢，扮 啱。當年人力分化嘅時候都係咁嘅。好似佢哋都话，我当年跟系边个去做选举工程啊，乜咁样，包括系近啦，都系呢种类型嘅，即系喺嗰度出嚟嘅，但系嗰啲系反骨嘅温床地方嚟嘅。你大家会睇下，佢每一次分裂都系咁嘅样嘅，有冇发觉？包括今次叶普成嘅分裂，都系话，我本嚟同佢做乜嘅，本嚟我喺嗰度做主持嘅，一样嘅，一个套路。全部嗰啲手影全部一模一样嘅， 系。 我哋讲咗几边嘅撕裂啦，不如我哋趁呢个时间再讲下中间派，你哋点睇？薯片即系庄真呢一次选嗰个特首选举咧，即系佢嗰个 campaign 啦，或者点样啦？你哋系隔，即系你哋冇办法啦，就隔远住喺外地咁睇翻嚟啦。你哋点睇咧？即系香港嘅中间派。你觉得佢 聪明咯， 会唔会即系仲会唔会有机会团结翻佢？ 真心讲啊，好难再揾到呢个咁上下嘅庄真嘅，真系有少少难啦。因为大家都系睇到啦，老共嘅手要越插越入啦。庄真呢种系有少少，即系唔系少少有自己思想嘅人咧，有自己谂法嘅人咧，老共系唔会要噶。其实真心讲咧。佢老共都系唔会俾佢做嘅，真系。但系个大家当时大家都为咗个理念啊，都系撑佢。但系大家谂下，共产党系要有党性，唔系要有个性嘅。所以林郑都系应该最后尾系赢，系应该系有佢嘅道理咯。即系对于老共嚟讲，佢系一个 better choice。 其实我自己睇咁样嘅，佢有啲人咧就可能话，庄真佢跟住佢真系输咗啦，咁冇办法啦。有啲人就话，点啊，即系中间派输咗啦，点啊，仲讲乜嘢啊，点点点 啊啲咧，即係啲網上懶係 KOL， 但可能冇人理嗰啲咁樣咁垃圾。 哦，佢唔係話人中間派，話人策略派，成日咁講。 唔理不 Q 派咧，即係總之話你哋支持中間派呢樣嘢嘅人咧，值得你哋係失敗啦呢次。但係咧，我想問你哋有你有鬧呢啲中間派或者可能莊真呢次失敗嘅人，你有冇落場望過啊？人哋個 campaign 係點樣啊？個群眾當時嘅情緒，或者佢哋嗰種嘅對於呢個社會嘅希望，即係同我哋佢哋所講嘅呢啲叫中間派或者唔知乜嘢人啦、啊，啲嘅人士啦、啊，即係支持莊真嘅人啦、啊，喂，你會睇到佢哋嗰種嘅希望究竟係點啊？你有冇落場睇過啊？啊，呢啲就係香港啦，啊！ 呢、這个是香港最大的核心，就是话， 冇错， 系一个优良的管嗱，香港人叫咩精神，咩狮子山精神，其实我自己咁睇，香港人的精神就等于一间工厂，安安稳稳翻工，老细搞得掂嘅、啊，管理得好，大家安安稳稳翻工，翻屋企瞓觉，同仔女玩，呢、這个 系 啊， 而且你又能够提拔到有能力的人上去，是一个。合理能够保障我哋嘅权益同埋生命财产嘅法例之下，同埋一个合理嘅规章制度之下，可以能够俾我哋呢班人可以慢慢爬升上去，享受得更加好嘅生活。其实就系咁简单噶啦嘛。其实基本上全世界嘅社会 产就系咁样， 所有人系啦，所有嘅中产都系咁谂。问题而家其实最大嘅争拗就系、是。而家依个有效嘅规章制度、爬升嘅制度啦，啊，如何爬升上去嘅制度，同埋点样保护我哋嘅制度？共产党要千方百计改变啊嘛，因为佢系想用晒佢哋嘅人去截咗话，你哋本地人想爬上嚟，我哋唔系讲嘅能力噶噃，我哋系讲忠心噶噃，好对唔住。 仲有关系。 咁我哋 系啦， 系同埋血统。佢就係永遠唔會放心。你一日用廣東話講嘢，佢就係唔會放心。我可以講一句啦，依家廣東人有幾多個升到常委？係冇噶。而家全部係要講國語。你班友仔一日講廣東話，你一日都唔使置業，因為香港嘅歷史係反共基，係反對反個北方中原政權嘅基地啊。 冇错， 都开始嘛。近代史佢都系靠香港起家嘛。我既然靠你香港起家，我就要消灭你于萌芽状态。 冇错，就好似佢哋而家要灭粤语、灭粤语咁解啫，都系因为佢觉得我哋讲嘅唔系，佢觉得你唔系同我讲同一种语言，你就有异心噶咯。所以一定要消灭你呢种语言，要同我一模一样，所以我先至可以叫统一啊。咁样先至可以统治到你。 佢系好狭隘嘅。有个人闹过共产党系邪教，共产党系唔系共产党系邪教，而系嗰种大一统传统千年流传落嚟嘅皇权极权思想，根本上系深深咁烙入去佢嗰度。而共产党不过系将嗰个政府嘅运作改变，成个政府嘅运作系由一个好落后嘅中世纪。上升到去是可以符合到现代社会运作世纪的皇权统治。 冇错。 如果我哋闹佢共产党是错的，佢哋是一个贵族资本合埋的贵族极权统治国家。 所以我哋咁崇拜呢啲，或者可能成日都讲嗰啲咩秦始皇啊，嗰啲嗰啲即统一嗰啲文字啊，或者嗰啲咩道 良 啊嗰啲，佢哋好推崇嘅喎。哇，统一天下要点点点啊，啲真系喂，我哋中国要归一啦、啊，点点点。所以咧大家如果有留意一本书咧，叫做《中国文明的反思》，呢一本书咧系大陆嚟讲系禁书嚟嘅，香港系有得买噶。咁佢呢本书点解会俾人即系俾大陆当为禁书咧？佢就系因为一样嘢，佢就系觉得统一咗秦国，反而佢虽然系统一咗六国，即系统一咗天下啦，但系其实佢系最唔好嘅年代，反而列强争霸嘅时候咧，先至系文化同埋嗰个叫做最自由思想最开放嘅年代。老共就系最惊呢样提起呢样嘢或者讲呢样嘢，中国唔需要统一，分裂先至系最好。 嗯，哦，系啊，仲有一个问题啊，大家有个网友话咧，你哋系大中华教、啊，你哋点睇啊？记唔记得啊？有个网友话你哋系大中华教、啊， 又蓝丝又大中华教，喂，我真系好怕呢啲嘅，系啊，嗱，好老实讲，我哋真系唔系蓝丝咯，如果系蓝丝，我哋就唔灭亡啦，系咪啊？听都知逻辑嘅问题啦，白痴。 系啊，同埋咧，大中华交我就肯定唔系嘅，因为觉得如果台湾要独立嘅话咧，系应该由得佢独立。佢哋只要佢哋系 referendum 叫咩？公投啊，即系嗰啲佢哋一过咗人哋国家想独立，咪俾佢独立咯。点解话我哋大中华交啫？我谂在座全部兄弟都觉得台湾系个国家嚟噶，从来都冇觉得佢系中国一部分嚟噶，系咪？ 我如果你问我，我就系讲一句，我屌你老母共产党， 系啊， 我系咪蓝丝啊？ 系啊， 我屌你老母共产党，得唔得？ 系啊，系啊， 你留低佢咯， 系啊， 太容易回咯，使乜讲咁多嘢啫？ 系啊， 如果你要我当街写大字，我都可以写噶，切，有乜所谓啫？ 系啊， 喂，咁你可以话黄仁达啦。喂，你喺台湾度烧国旗啊，你咪惊到共产党啊？你敢唔敢胆喺香港烧啊？你连思瑶都不如啊！ 佢好明显真系惊咗共产党喎、啊，黄仁达。 你仲喺你仲雨伞运动，你有份，你哋叶普成有份参与噶。你哋有做过，你哋系就算你哋讲到自己几勇猛都好啊，你哋出乜 Q 嘢本叫做雨伞失败录啊？失败你有份噶。 喂，你有错啦！佢哋唔系讲雨伞运动啊，佢讲雨伞革命噶。雨伞革命佢哋搞噶， 推翻到啲乜嘢出嚟啊？啊！ 隔咗边个嘅命啊？咪隔咗叶普成嘅命，而家分裂咯。 都得嘅，系咯， 系啊。 我哋关于呢、這个嗱，咁、我哋啊，经过我哋支持咗中间派啲人嘢之后咧，肯定有啲老鼠曱甴啊，或者可能啊，啲网友可能唔中意我哋咁样，喂，你玩晒咧，点咧嗰啲出嚟嗰度。 又话我哋温和嗰头啦，系嘛，就系咁讲噶啦。唉，唔紧要啦。 产党啊，啲咁样，不过唔理啦。喂，嘉灿，你好似话又要向啲网友点样话回应下喎，又系嘛？ 系嘅。 趁呢节仲有少少时间，又回应下。 仲有少少时间得讲啦。首先啊，对于我自己话嗰段独白咁有火咧，就吓亲啲听众就有，我知道有啲听众系好唔喜欢咁激烈嘅嘢啦。咁啊，我对此致歉啦，啊，咁我正如我讲，我自己本身系个公营机构工作，就有工会嘅，所以一见到啲咁嘅衰嘢咧，我就忍唔住要冷气我。如果我唔企出嚟咧，啲老细就会踩过嚟噶啦，吓、啊，自己夹夹噶啦。咁啊，呢个养成我 本子喎、啊、你。 咁左派嘛， 系咯， 左派系咁噶啦。咁啊，而我呢个反应咧，其实即系等于你落到美国咧，就同啲黑人、非洲裔问，有冇白？绝对系冇白人啊！警察滥权吓、啊，开枪打死黑人嘅。咁我谂到任何一个非洲裔嘅黑裔移民咧，都会打鬼你嘅吓、啊，打你。咁我都系呢个反应，不过啊，可能激烈咗啲，我会深切检讨噶啦。 嗯。 第二个咧，第二样嘢要致歉咧，我就提到阿黄志华议员。就黄志华议员咧，系我一个好敬重嘅议员嚟嘅，佢系一个万锦市第一个华裔议员，咁咧就后屘就走咗去省，想去参选省议员，结果咧就俾当时嘅意大利邦咧就阻拦，佢就斗赢咗。在自由党度斗赢咗，晋身成为省议员，但系就俾人排挤，于是就金冇呢个大不韦未完任期啊，翻落嚟市议会度做。咁咧，佢后屘做咗冇几耐，冇过几年咧，就 con cancer 发作。佢死之前咧，就起咗一间廉租屋，系以佢嘅名命名嘅，系做到死嘅。呢个人我系好尊重，咁我要利用佢个名咧。嚟打呢个网上游魂，我其实系好唔尊重佢。咁啊，我相信佢嘅遗孀啊，嗰啲冇听我哋节目。不过，我要向佢深深致歉嘅，因为我好敬重呢个人。 系啦，同埋咧，将佢啲网上游魂讲下啦。其实嗱，你听节目听晒我哋讲乜嘢先，或者消化下你讲嘅先。 唔好聽嗰啲料就，喂你哋係藍絲，唔支持蘋果一部。其實咧，我嗰陣時候你都有講啊，我哋點去幫到蘋果一部咧，都有啲橋嘅。其實你大家聽翻啦，都有講，係啦。 冇錯。 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一 part 就交俾另一 team 嘅幫向編輯再講，繼續講係好冇？ 好，咁先， 拜拜， 各位，拜拜， 拜拜。